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2月31号，星期五，农历11月28。今天距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35天，北京晴，5度到-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发表2022年新年贺词； 习近平讲党史故事出版发行；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国人民奋力完成改革发展艰巨任务，实现“十四五”良好开局。中国之声今天播出年终特别策划《领航2021》。 2021年，我国货物进出口有望达到6万亿美元，增长超20%。 京港高铁安九段开通运营，我国高铁运营里程突破4万公里。 美国过去24小时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70万。 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今晚7时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互联网发表2022年新年贺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4K 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以及人民网、新华网、央视新闻客户端等中央主要新闻媒体所属网站、新媒体平台将准时播出。 本台消息，习近平讲党史故事一书近日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精选习近平总书记讲述过的80余个党史故事进行深入浅出的解读和阐释。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党史的学习宣传，强调要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根据地的故事、英雄和烈士的故事，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把红色基因传承好，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习近平讲党史故事收录的故事内容感人至深，思想丰富深刻，语言通俗易懂，紧扣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奋斗足迹，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独特的价值追求，帮助读者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 即将过去的2021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中国共产党迎来百年华诞，我们如期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了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一年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号巨轮继续稳健前行。面对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的复杂形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从容应对，奋力完成改革发展艰巨任务，实现“十四五”良好开局。请听中国之声年终特别策划《领航2021》，采制总台央广记者刘慧民、马哲、潘毅。 还有一个多月，北京冬奥会将如约而至，办好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是党和国家的一件大事，也是我们对国际社会的庄严承诺。2021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年内首次赴地方考察就围绕冬奥展开。 跳得真棒啊！你看这一个个都是稳稳当当的啊！ 中国女帅， 加油加油加油！ 加油！ 一年时间里，总书记考察的脚步遍及北京、河北、贵州、福建、广西等10个省份，各项工作开展得怎么样，当地老百姓生活得好不好，总书记始终牵挂于心。 我到一个地方我都是要看的，一个是农村，一个是社区，看我们的人民群众嘛，生活得怎么样。 在贵州毕节，总书记和苗族村民一起制作节日食品。 我是包个大粽子，这么想都没有。 日子过得

刚刚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继续面向市场主体实施新的减税降费，帮助他们，特别是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减负纾困、恢复发展。特别策划民生答卷，请您评阅，今天播出减税降费惠企利民，采制总台央广记者谭震、李思墨。 在民营经济活跃的浙江，今年以来，一家生产销售木质家具的小微企业面临着原材料价格上涨及资金短缺的双重考验。负责人涂海峰一筹莫展之际，税务部门主动匹配政策，让企业享受到了增值税起征点上调等政策，减免了9.28万元。 正是着急用钱的时候，这近10万元帮了大忙，大大减轻了我们的资金压力。 今年浙江省出台了42条减负降本政策，涵盖了与企业发展密切相关的减免税收政策、减免政府性基金政策等方面。浙江省减负办主任、省经信厅一级巡视员凌云介绍， 政策注重向量大面广的小微企业倾斜，减免税收政策主要包括实施小微企业普惠性的优惠政策、增值税增量留抵的退税政策等12条。 同样感受到了减税政策温暖的，还有江西赣州省级福源新材料基地的一家企业。公司财务总监周燕四介绍，受益于研发费用加计扣除连年增加，该公司去年至今在企业所得税申报享受研发费加计扣除金额达到了3136万元， 给公司增加了大量流动资金，继续加大研发投入和人才引进力度，促进企业加速发展。 政策的温度还体现在延缓缴纳税款上，今年10月底，制造业中小微企业迎来阶段性缓税红利，按规定可延缓缴纳2021年第四季度部分税费。山西太原一家老字号食品企业的负责人任瑞说， 第四季度延缓缴纳的税费就达到了61万元。 今年的减税降费答卷总成绩如何？国家税务总局局长王军在昨天召开的全国税务工作会议上介绍，今年全国新增减税降费预计超10000亿元。 全力落实好年内2度升级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企业提前享受减免税额3333亿元。 减税降费答卷的顺畅书写离不开税费服务提质提速。在上海，目前的税费种综合申报已经扩围到17个税费种，企业办税缴费更加省时省力。上海松江一家啤酒企业的财务人员陈红丽说， 年尾年初要处理的账目很多，有了这个税费种综合申报以后呢，系统自动就能算出要交的税，各个表之间的数据也会自动比对，如果我们申报错了还会跳出错误提示。 王军表示，明年国家税务总局将进一步推进税收现代化，加大对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制造业等企业行业的支持力度。 我们要依法依规地做好组织收入工作，确保完成全年的预算任务，高效落实减税降费政策，尽心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稳字当头，稳中求进，怎么看怎么办。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2022年经济工作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2022年如何强化市场监管稳的职能，迈出进的新步伐？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稳字当头，稳中求进，怎么看怎么办？请听总台记者对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局长张工的专访，采制总台央广记者王义群。 立足明年宏观经济和社会大局，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局长张工指出，在维护好各类市场主体稳定发展的环境方面，要深入分析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对市场主体，特别是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的影响，密切关注市场主体的运行状况和政策诉求， 综合运用纾困解负、激活增效的各种政策工具，提高政策的针对性、有效性，更好支持和服务各类市场主体的健康发展。 在维护好稳定的公平公正市场秩序方面，张工表示， 深化市场秩序综合治理，点面结合， 严格监管执法，及时回应人民群众关切，严肃查处侵害群众利益的违法违规行为，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在守稳市场监管领域的安全底线方面，要突出强化食品、药品、特种设备、工业产品质量安全监管， 同时全力以赴做好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食品供应和特种设备安全保障，全力以赴做好新冠病毒疫苗安全和供给工作。 张工表示，要立足推动高质量发展，在市场监管改革创新和综合监管效能提升上迈出劲的新步伐，围绕公平竞争规则、市场准入、线上线下市场一体化监管制度等重点，加强基础制度供给， 更大力度优化营商环境，加快构建简约、高效、公正、透明、宽进严管的准入准营规则，促进市场主体服务便利化，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政策例行吹风会，商务部负责人表示，2021年我国货物进出口将有望达到6万亿美元，增长超20%。目前，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实施的国内准备已就绪。总台央广记者丁飞报道。 商务部副部长任宏斌表示，2021年我国外贸克服诸多困难，实现快速增长，第一贸易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 与去年相比，进出口增量约1.3万亿美元，也就是相当于过去10年增量的总和。前三季度，出口和进口国际市场份额分别达到了15%和12.1%，再创历史的新高。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即将于2022年1月1号正式生效实施。任宏斌透露，当前协定实施的国内准备已就绪，701条约束性义务均已做好履约准备。国务院税委会已完成协定关税向2022年实施税则表转换，海关总署已公布原产地管理办法，相关修例法工作也已完成。 协定实施是我国对外开放新的里程碑，使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更加紧密相连，为我国经济增长注入新的动力。 京港高铁安庆至九江段昨天开通运营，标志着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港台通道商丘至深圳段全部贯通，至此我国高铁运营里程突破4万公里，铁路运营总里程突破15万公里。总台央广记者郭淼报道。 女士们、先生们，铁路 昨天一大早，南昌市民陈文涛坐动车赶到江西庐山站，搭乘体验首趟安九高铁列车。上午8点58分，高46604高铁列车缓缓驶出庐山站，11点01分抵达合肥南站。安徽合肥到江西南昌实现高铁直通，最快运行时间由4个小时压缩到2小时22分， 非常的便利了嘛。对于我们这些在外的游子哈，从南昌回到老家黄梅，中午就回到家。 京港高铁安九段地处长江经济带和皖江经济带、环鄱阳湖经济圈两大区域经济区相连，沿线城镇和人口密集，分布着庐山、天柱山等众多旅游资源。线路全长176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初期运营时速300公里。安九高铁的通车，拉近了我国中部省市间时空距离，对于服务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华东交通大学交通运输与经济研究所所长扎伟雄： 通过安九铁路，长江三角洲可以优势互补，产业结构调整进一步优化。同时的话，要方便了老百姓呢，乘高铁往合肥、往南京，也甚至我们再延伸一点，往大连、青岛方向。 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 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持续加强政策扶持，在巩固中药材产业的同时发展新型产业，夯实群众增收基础。总台驻甘肃记者焦健报道。 陇西县双泉乡茄阳口村村民马可欣看着自家院子里晾晒的党参和官防风，盘算着今年的收入。 玉米啊，或者中药都种的， 玉米中药都种，自己育苗自己栽，一亩地最起码能省1000多块钱。 中药材产业是当地第一大产业，村民靠着党参、黄芪、官防风等中药材都富了起来。2021年，村里新建了2000平米的中药材加工厂。前阳口村支部书记令满军说，既能帮农户按需销售自家中草药，也能分担农户自家储存难的问题。 上面和市场衔接，下面和农户衔接，就农户呢把药来拿到加工厂，客人可以在就近在这个加工厂进行交易。 距离村子5公里远，陇西县首阳中药材交易中心现代仓储物流智能云仓投入运营。令满军说，要继续推广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带动模式， 继续把中药材育苗产业做大做强，延长产业链，增加农民的收入。 本台消息，2022年全国春晚示范展示活动昨天在国家公共文化云、央视频、新华网同步线上启动。中宣部副部长、文化和旅游部党组书记、部长胡和平，中宣部副部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长兼总编辑慎海雄发表视频致辞。活动以“欢乐过大年，喜迎冬奥会，我们的美好生活”为主题，采取各地一体联动、线上线下融合的形式，通过乡村网红、好物推荐、乡村文旅、优秀文艺节目展播等多种载体，集中展示天津、黑龙江、浙江、重庆等地近100个村和社区的春晚盛况。 本来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通报，12月29号0至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07例，其中本土病例156例，陕西155例，广西1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27例，其中本土1例。截至12月29号24点，现有确诊病例2563例。截至12月29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81,118,000剂次。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国家外汇管理局最新数据显示，11月我国国际收支口径的国际货物和服务贸易顺差450亿美元，总体表现稳健。 民政部昨天公布养老机构老年人跌倒预防基本规范、养老机构膳食服务基本规范等8项行业标准。这8项行业标准与养老机构服务安全基本规范强制性国家标准都将于2022年1月1号正式实施。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截至11月底，我国现有行政村已全面实现村村通宽带，打通了广大农村接入数字经济时代的信息大动脉。 记者昨天从2022年全国春运电视电话会议了解到，2022年春运从2022年1月17号开始到2月25号结束。各有关部门按照减少人员流动、引导错峰出行、降低旅途风险、加强人员防护的原则，全力做好春运疫情防控和服务保障工作。 北京冬奥组委昨天公布了物流服务保障领域筹办的最新情况，减少资源浪费、减少物流排放成为贯彻节俭办奥和绿色办奥的两大亮点。目前85%以上的赛事物资移入工作已经完成。 第34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昨晚在厦门揭晓，守岛人被评为最佳故事片奖，我和我的家乡获本届金鸡奖评委会特别奖。 海军辽宁舰编队昨天上午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 我国最深跨海地铁青岛地铁1号线昨天建成通车。青岛地铁一号线全长60公里，设有车站41座，其中有8.1公里海底隧道。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截至北京时间今晨5点21分，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54,215,085例，死亡824,052例。过去24小时新增确诊病例708,082例，新增死亡病例1856例。 法国公共卫生部门30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法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达974,600例，过去24小时新增206,243例。目前，法国1/3的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感染的是奥密克戎毒株。 韩国前总统朴槿惠北京时间30号晚获得特赦，被正式释放。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021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我们共同度过的美好瞬间定格成永恒的记忆，奋斗的画笔挥洒出梦想的华彩，这些不寻常的回忆也激励鼓舞着全国人民同心奋斗，昂首阔步走向新的一年。 我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空间站系统的副总设计师百灵后。2021年呢，我最高兴的是空间站核心舱顺利发射，目前呢已经接纳了2批航天员乘组的进驻。 我是中老铁路国内段中铁二院玉墨铁路项目部的总工程师龚庆武。2021年啊，我最高兴的是9公里多的锦寨隧道顺利贯通，全线最难的隧道把它攻下来了，感觉到还是自豪的。 我是张伯礼，2021年即将过去，我最想为抗疫工作者点赞，为所有为抗疫做出贡献的人点赞，他们不辞辛苦，守护了人民的健康平安。 我叫宋佳，来自满洲里。2021年，我亲眼看到了满洲里人民为了战胜疫情的团结的精神和拧成一股绳的坚定的信念，这就是我们能接收到的最直接的中国力量。我想要为这些力量源泉点赞。 我叫杨雪，我来自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南阳路街道亨利社区。2021年，我最感动的是郑州720大雨时大家互帮互助的那些场景。 我叫杨树高，是雄安新区居民，也是雄安新区首批安置房入住者，现在搬到新家里边。我们四口，两个孩子，一人一个卧室。2021呢，我最想为咱们政府为咱们建设的这个新家点个赞。 我叫邱美玲，来自澳门，现在澳门那边已经可以直接开车过来横琴了，越来越多的澳门人到横琴那边创业啦，工作还有生活。我呢2021年就在横琴开设了品牌的第一家分店，生意蒸蒸日上，越来越好了。 我叫刘叶星，是福建省尤溪县消防救援大队的一名消防员。2021年，我感觉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我们从悬崖上救下了一名老奶奶。当我们把老奶奶交到她家人手里的那一刻，感觉特别的幸福，特别的开心。 我是举重奥运冠军石志勇，今年最开心的是完成了自己在东京奥会上升国旗、奏国歌的梦想。在新的一年里，我希望能够保持很好的训练状态。也希望我的祖国更加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我是抗美援朝的老战士杨庆九，已经92岁半了。2021年，我最高兴的是我找到了两位祖国的小朋友。我没想到69年以后，他们都80多岁了，见到我还叫我志愿军叔叔。我给自己2021年打100分。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赵初南、刘梦雅，主播陈亮、郑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绿色是嫩草成长的颜色， 绿色是汽车允许通行的颜色， 绿色是迷彩服上的颜色， 绿色是物品回收重复使用的颜色， 绿色是节约能源的颜色， 绿色是健康食品的颜色， 绿色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协同发展的颜色， 绿色与生命共存，环保与健康同在。